儿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员，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周笔畅《风》。第14位，毛不易，项羽虞姬。第13位，Jin Lee，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第12位，光良，是不是少了什么？第11位，张艺兴，睡。第10位，Wu Ying and Sam，相思湖畔。 我们都在相思湖畔。 第9位，方炯斌，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却想给你阳光。 第8位，阿琳，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7位，潘玮柏，哑巴。第6位，刘思涵，不懂爱。 不懂爱的。 第5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是因为我存在。 第4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第3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2位，孙燕姿，我很愉快。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现在的时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周日上午的10:03如期而至。你好，我是小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昨天揭晓的900期全球榜的这个公告牌。那每一期榜单上的排名呢，都是依托于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当地的榜单，那我们汇总在一起啊，得出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今天呢，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呢，带大家来做一个榜单旅行。首先我们第一站依然是马来西亚，还是请出阿晨以及马来西亚方面我们全球榜的榜主美云，带来他们的全球声势推荐。 9.8全球声势推荐。 全球星際推薦啊，嚟到呢一年嘅，你知啦，因為全球榜咧集合咗即係全球6個唔同嘅一個聯盟台啦，大家去推薦翻自己第二區，你覺得哇勁正，可能被忽略嘅一啲靚歌，咁啊每一日基本上咧喺中文樂壇上都有勁多嘅歌曲誕生嘅，所以有時會走漏眼嘅。多謝曬全即係全球台嘅啲榜主們咧，好細心咁為我哋挑選嘅。咁啊近期睇到呢位朋友就係我哋嘅美遠姐，好像鍾情了這首歌，到底是誰呢？ Hello， 你好，我是全球榜榜主 Chloe。今天全球 crossover 要介绍给你的歌，其实在过去的星期四月有范的单元新来报道里头也有介绍过，叫做 Will You Remember Me， 来自李玖哲。这个名字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呢？因为他已经有7年的时间没有发片了。那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其实是 还蛮难熬的。不过呢，在这七年之间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他结婚了。其实在前几天他也办了这个发片记者会，这首 Will You Remember Me 呢是他七年之后的头炮，然后也是他新专辑的主打歌。当然有一点点是希望问大家说，诶，那么久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他， Will You Remember Me， 你会不会记得我呢？所以我还记得他，他是李玖哲，金曲歌王。那当然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把它介绍给你， Will You Remember Me。 那些说好爱的习惯，总是想得简单，明天并不难，害怕拥抱的难堪，只等着自己变勇敢，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忘了转身的遗憾，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记得自己孤单，忽略谁不安，等待那么的一般，我们都自以为不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不散。爱的意义，回忆再回不去，怕未来再没有你。Will you remember me？ 我爱你。总懂得太晚，愿望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和我们全球榜的联动啊，全球声势推荐。美云呢带给我们啊，推荐给我们的是李玖哲的这首 Will You Remember Me， 他是马吉团员，07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但之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上一张专辑呢是在07年的好久，那这次也隔了七年的时间回归华语歌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榜上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获得冠军来自于林俊杰的这首伟大的渺小。 他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亘古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解药。 说故事了， 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重你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新专辑的同名主打《偷故事的人》，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获得亚军，而这首歌在907全球榜上的成绩是第四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光良的新专辑同名主打《九种使用孤单的正确方式》在家乡打榜，获得了季军的好成绩。从一到九是一个人生活的点滴写照，或是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意识到被笑忘数到烂熟，二是看日出，三是晾衣服，四是回家的路途绕远路，五是等冰块凝固。 六十画地图，我一天天一天天研究，要如何正确使用孤独。 气在绕着圈，变成了风，藏在辽阔的草原，吹过脸的弧线，抚摸回忆无可避免。你说人生啊，少不了思念，总要开始离别才能再见。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爱你不变。昨天不断蔓延，被遗憾染成情节，荒野落成碎片，足够我一辈子去见。你说思念啊，也是一种缘，曾经泪有多咸，笑着怀念。我坐在身边，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爱你不变。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爱你不变。 我们全球版的主办电台之一马来西亚九八八呢，每一年呢都会集合当家的 DJ 发贺岁唱片的这个传统。刚刚听到的是贺岁专辑《一家亲亲过好年》2018的主打歌，九八八的 DJ 李心怡的这首《不变》在榜第四位，这也是九八八的贺岁电影《一家亲亲过好年》的主题曲。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排名第23，南拳妈妈的全新单曲《奇迹》。除了团长弹头之外，其余的成员都已经是新的面孔。已经成立超过10年的南拳妈妈可以说是常换常新了。 每一天我要带领自己与你更靠近，发誓要尽全力去赢昨天的自己，到今天我依然不停地的喜欢着你，那心情多不可思议。 白云的青春，藏了糖的回忆。

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0:35:1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我们分享了马来西亚方面的精彩声势排行榜。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网另外一家主办电台的榜单，就是新加坡 ES 九三三最新龙虎榜。在这张榜单当中呢，薛之谦的《像风一样》获得了季军，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其实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地呢都获得了亚军的成绩，而新加坡方面的冠军位置呢，则属于新加坡本土的优质歌手孙燕姿。我们来听这首《风衣》。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竟如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美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相见一件风衣，感觉是什么漫无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拼凑相见一件黑色风衣，未来是本书信，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中心谁把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听个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第一场恋安静中四季，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还一声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眷恋一阵风衣，大风吹去什么包括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身影，拼凑眷恋一阵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出息，有痛快 孙燕姿的这首《风衣》其实是收录在新专辑《跳舞的反骨》当中，新加坡也933最新龙虎榜的周冠军。这首歌呢有点像陈奕迅的《背包》啊，都是用一件风尘仆仆的贴身物品来讲述一段难以忘记的感情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在新加坡方面榜单上呢是进榜五周，每个星期的成绩呢都有上升，目前是排在第四名。这位歌手之前呢他的歌呢有好人坏人，而这一次呢叫做《最 最笨的人是我，来自方炯斌。 若时光真的能倒流，弥补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错我都错，该说的都说破，怕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透，人不会伤痛，趁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相爱的对错，原来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先真完却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若一切再痛都不会再放开手，请给我保留。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先真完却爱。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方炯斌的这首《最笨的人是我》啊，这首歌呢是在新加坡方面的榜单目前是排在第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榜单当中的另外一首进榜新歌，首周排名第20位，来自于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和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一样啊，这首歌也是出自艾怡良之手，也同样有着暗潮汹涌般的叙事方式。这首歌呢唱到是在恋情过后对对方的大度祝福，以及自己呢会坦然面对的心情，但这一切呢都因为歌名而反转，叫做言不由衷。

第十位，都音 SM 相思湖畔。第九位，方炯斌，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却想给你阳光。 第八位，阿令，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七位，潘玮柏，哑巴。第六位，刘思涵，不懂爱。 不懂爱的人。 第五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第四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第三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二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不想想。 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1:03。刚才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方面的榜单。那么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同样是主办电台之一的香港电台，他们的榜单中文歌曲龙虎榜。在这张榜单当中呢，李晓阳的《自由泳》排在季军，而陈奕迅的《之外》呢，前进的两位获得了亚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冠军歌，来自于蔚蓝，这首歌叫做《一晃眼》，这是他今年演唱会的主题曲。 谁在天空叫我跌成碎的我，散落最美的惜我，却情绪太多，发现受尽折磨。我在永恒雪地盼望暖光，我在破旧铁道放低沮丧。沿途太多风景无暇向往，我在灿烂舞台看着远方，同走出挣扎。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天，回忆风花雪吹过我的脸，万种宠爱有一点，唯恐丰富太短，受到欣赏拥戴偏这么眼浅，名字压在背上彻夜难。能再深返发现我，我是哪一个，谁人默默看穿我，我用懒人制服各样怯方，成天刻之际将我怒放，无力对抗。人生一晃眼，有一点，唯恐丰富太短。 走到这一天，回忆风花雪吹过我的脸， 却无能为力说心事，逃避欲言又止，旁白突然静止，放手比固执轻易，太多伤心的故事， 想开口已太迟， 我知我为谁长留位置，只是尽头原来未开。 Montana 这个橘子桥和王浩信为电视剧《溏心风暴三》所演唱的片尾曲《欲言又止》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而陈柏宇的《月后祭坟》、 Aga 江海家的《Nights Without You》和李克勤的《龙须糖》，还有这个 JW 王浩儿的《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分别排在五六七八名。好，下面我们带来的是排名第九位的歌曲 At Seventeen 的一首歌，叫做18，这是 At Seventeen 重组之后的第二首单曲。歌曲的前段是这个由钢琴来铺陈，之后呢乐队加入，其中的吉他和卡洪鼓的这个演奏分别由卢凯彤和林二问来完成。 不怕夜了想走 说的话没有说，时间已走过，没有问为什么你想路过，也许我已经掌握等待的快乐，我不怕风雨折磨，只害怕爱的沉默，想 忘记呼吸，眼里多了点回忆，哦，是否已失去自己？角落，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没如果，没线索，有一种难过，只要关于你，眼泪会掉落，这是什么？忘记呼吸，眼里多了点回忆，哦，是否已失去自己？角落，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没如果，没线索，有一种难过，只要关于你，眼泪会掉落，这是什么？ 会有人调侃说啊，郑中基是被喜剧电影耽误的好歌手。最近呢，这些年当中的郑中基的歌呢，真是少之又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底郑中基的新单曲，叫做《没听过的歌》，也是他主演的电影啊，大约是为爱配乐的主题曲，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排在第十一位。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刚刚这个登录了我们第900期的全球榜，而在香港方面的榜单当中呢，之前非常好，成绩非常好，不过呢本周有着七个榜位的下滑，排在了第14位。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李杏妮，叫做随风而来随风而去。 天生这笑面模样，再痛也不会结霜，再痛也不怕跌伤，不需抵抗负能量，我有我的拍子机，独立去往跳楼机，来让我看看旧电影，我再去去留旧灯，再去发过看你是美差，吃吃喝喝最好最爱异国雪糕，我世界我最爱我态度，我去到哪成如像男孩子，人有易挥发女人味，我相信隔天注定，人尽情尽兴，这生日是完整，我去到哪里

苍穹，夏末，冬至，虚幻，当空，格格，不入。 大风吹，江总落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或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胆量不卑不亢，渺渺你我青春轮流阵亡，一腔无邪热泪盈眶，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重新滚烫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一趟，亲自作词，也是流行专辑当中融入最多心血的歌。如果说六年前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是对一世韶华的一声警钟，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从孩子诗歌延伸出来的一趟，就是用真实宽广的文字来描述出青春和生活的真实的样子。人间一趟，看看太阳。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和李宇春的一趟搭配，连续两周包揽了中国榜的冠亚军周笔畅的风。在我们全球榜上的这首歌最好的成绩呢是亚军，而目前是排在第15位。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丑闻，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你陪我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你陪我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梦境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超主演的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在去年底改档上映。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健为电影演唱的回归版的主题曲《城市之光》，在中歌榜呢是排在季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完了冠亚季军之后呢，我们来听第四名，这首歌也是新歌上榜最好成绩，来自于张靓颖和李荣浩所带来的这首《女儿国》。 Oh, 的要去放走了坏情绪， 书包在沙发上打得休息，我看见天上闪烁的星星，它对我眨眼睛，小心思被它发现，无处藏匿。 在这无风的夜晚，快乐变得好简单，我们一起做梦吗？躲到烦恼找不到。 在这仲夏的夜晚，心情分得不自然，脸上今夜的星空，有你作伴的星空。 转一个圈圈在你的身旁，手紧搭在你单薄的肩膀上， 在我们的第907全球榜上呢， TFBOYS 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时光》收获了冠军，而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主打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躲猫猫》呢，在这个中国榜上呢以第三十名的成绩入榜。在去年底呢，果儿 VC 乐队呢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叫做 Super VC， 是以初心为主题，也有着乐队一贯的英伦摇滚的基因。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妈妈我要回来了》，中国榜呢首周进榜排在第35位，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稍后北京音乐广播要带给大家的呢是节奏驾到，我们相约下周六上午的10点再会喽。 当我知道欢笑又改变不了这世界，装扮成精致的疯子，傻笑着享受身边的虚伪。我想借去上天的光，透过珊瑚海找到你身旁。当我知道鲜花在拥有后慢慢凋谢，装扮成精致的疯子，傻笑着享受身边的虚伪。我想借去上天的光，透过珊瑚海找到你身旁。